伤怎可结束？可以爱的话不退缩，可相知的心哪怕追逐，可惜每次遇上意外，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。收起一切，相信这晚是结局。听说太理想的恋爱总不可持续，我却哪管千山走遍，亦要设法去捕捉。听说太理想的一切都不可持续，我在自身之。请你收起一切，相信这晚。